深，也许只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短暂却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当花的笑颜，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 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老公，我摇到新能源车牌指标了。 真的？快咱去买知豆新能源汽车吧，战后神器知豆汽车，意大利设计，充电便利，仅需49800。知豆新能源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，0105287-1933，5287-1933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夜晚是金台夕照的格调，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。 FM 999，昼夜更替，月落星辰，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带你只争朝夕。 爽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美好的感觉不够你一闪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紧握的

必想念你的种种软弱，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，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？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，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。 需要 句话就走。 FM 999爱车总动员，燕郊地区十元洗车季火热来袭， 无需办理洗车卡，只要您的爱车贴有 FM 999车友会车贴，就可享受全年十元洗车优惠。 福成路雪花啤酒厂北500米路西车之城汽车服务中心， 福成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北50米路东交运红通汽车服务中心， 神威北路北巷口村春雨汽车维修中心， 福成路汽车广场南200米路东大脸猫汽修爱车驿站， 燕顺路创意古街建材城西200米宾阳汽车美容装饰部， 燕岭路民政学院斜对面祥瑞洗车行， 东外环福成路6号众旺汽修厂院内归博士汽车美容连锁， 创意古街燕京航城北门车都汽车生活馆。 FM 999车贴领取电话0316776712712776712712，更多优惠请登录星星车帮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是个优美的可爱黄昏，牛群暖袍和灯放任，在这山上风光是多么动人，放逐牛儿快乐万分，小妹妹和小弟弟乖乖出门，你跟牛儿看谁认真，太阳虽美一转眼就要小沉，快到山上翻翻滚滚，有了有了光一照遍大地，在这草原上夜景是多么神秘，叫人留恋不愿离去，听牧童的歌声在嘞嘞嘞，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，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，草原一边多美丽，有了

往事，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。如果相逢把花藏心底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你。天还是天，后雨还是雨，我的伞下不再有你。我还是我，哦，你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坚持